攞住行於布施。嗱、啊，咁我哋講到布施咧，就上一次啊，就曾經咧係講過六道。嗱、啊，六道咧就係、是、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禅定、智慧。嗱、啊，咁啊布施咧就係、是、為六道之首。咁啊，道者咧就係、是、以呢個布施能道呢個堪貪，所以名為咧叫做道。嗱，咁啊，現在我哋既然附帶將呢個菩薩所行呢個六道化啦，已經咧係解釋過。咁我哋現在咧就係講翻呢個正文啦，就話菩薩於呢個法啦，係應該無所住咧而行布施。所謂依法，就係即於呢個所布施之法，即係財施，或者咧係法施，或者咧係無畏施呢個三種。咁啊，在呢個三種布施之法之中啊，我哋應該要無所住著而行於呢個布施。嗱，咁啊，布施我哋其中咧就係、是、有三種嘅意思嚟解釋呢個法字。嗱，第一咧就係、是、講呢個我相。嗱，我相咧亦分為三種。嗱，我係為能布施，即係等於話每一個人站在佢自己呢個本身嚟講啦。咁啊，今日我係能夠布施。咁啊，如果有呢種念頭啊，話係我能夠布施咧，咁呢個就叫做我相啦。嗱，咁啊，我個對方咁啊就係人啦。咁你布施俾邊個咧？咁啊，總有個接收嘅，你總有個對象啦。咁所以呢個對方啊，受我布施，與我結緣個對方啊，咁呢個對方咧就係、是、叫做人相啦。嗱，咁啊，其中咧亦都包括中間嘅所施之物。無論是衣服或者是金錢或者是藥物，總之對方是需要或者我很樂意和你結緣。對於中間所施的那些物質就名為叫做法相。這三種通靈叫做我相，因為有自己有他人有這個布施的那些物質。咁咪一種咧，都係屬於呢個見思煩惱之所執著，咁就名為叫做我相。嗱，第二咧就係、是、叫做法相啊，法咧同埋即時啊，呢個法理即時呢個空理。嗱，咁啊，如果雖然不住呢個我相啊，咁啊，如果呢個我雖然空啦，但係你執呢個空法為事咧。仍然咧係住於呢個空啊，住於呢個空故，就名為叫做法相。第三咧係叫做非法相啊，即係我空、法亦空。咁啊，如果你執止以空而為事啊，仍然呢個空心未顯、空心未了，咁就叫做非法相。咁乜嘢叫做非法相咧？即係以空啊。非是是有為法，亦非是是無為法。所以現在我們不單說不應該住這個我空法空，連這個空亦都要空去，不應該是存在。所以《靈嚴經》裡面有幾句話，他說此根初解就是先得人空，空性圓明就成法解脫，法解脫已，就虛空不生，是名叫做菩薩從三摩地得無生法忍。嗱，咁啊，此根初解，呢個六根煩惱先解脫啊，咁啊，得到呢個人空啦，就係、是、即是此經啊，所謂不住呢個我相。嗱，咁啊，空性圓明，成法解脫。嗱，咁啊，不為呢個空法之所惑。咁啊，即係此經咧所講嘅不住於法相啊。嗱，咁啊，如果仍然咧仲有我空、法空、二空呢個空理存在啊，咁啊，仍然咧係為呢個空法之所惑，所以話解脱法與虛空不生啊。虛空者咧，就人亦空。 法而空，原文叫做虚空，就不生咧，就个执而空为是嗰个空啊，亦都唔能够咧生起，所以而空既然都不住啦，所以虚空亦都不生啦，就系、是、始终所谓不住呢个非法相。所以始终个经文话个菩萨依法应无所住行依布施啊，就不但不应住我。亦都不应该住于这个空，亦都不住于这个空空啊。那么正是古德所讲的百花丛里过啊，就片叶不知身，就等于说这个人呢，从这个花丛之中啊，虽然有百花这么多，你经过那段时，你虽然碰到那些百花丛里面那些花叶，但是没有一片叶呢，无论它大叶、细叶、中叶，即是没有一片叶呢也都沾染到呢落在你的身上，或者一块叶呢是黐在你的身上，你绝对呢不会沾染到的。那我们菩萨行布施之时，亦不住啊，不住有我这个我相，亦不住这个人相啊，亦不住这个所布施之物，咁啊，亦都唔住于呢个法相啦。咁啊，亦都唔住于呢个非法相。咁啊，就系住于呢个无住个大波涅槃，系无上正遍之国。咁就名为叫做菩萨啦。他话菩萨呢法无所住，而行于呢个布施，就系说明所谓得起直念，而能够现诸威仪啊，利物。行于这个布施之法，那我们通常讲布施呢就有三种啦，所谓以财物来的布施，或者讲经说法印经典啊，以法来的布施，或者对方有所危急，有所部位，有所灾难之时，咁我能够用种种嘅办法啊，令到佢无所怖畏、无所灾难啊，咁呢种就叫做无畏施啦。嗱，三种布施之中，以法施咧为最超胜啊，因为佛所说嘅法能够令我哋咧断烦恼、了生死啊。咁啊，现在我自己修行得益，咁啊以此法而布施，以众生结缘。咁所以亦令任何人啊都可以了生死，可以断烦恼噶。所以法师系为最殊胜。咁啊，其次咧先至到无畏师。咁啊，再次咧即系排最后啦，先至系财师啊。嗱，财师咧只不过系你嘅眼前得好处啫，但系终身咧，所谓对于佢自己呢个法身为命啊，未曾得到咧呢个清净。所以财师的功德呢就比不上啊这个法师的功德啦。那么有菩萨依法无所住行于布施，那么才是他的真布施啊，那么才了解这个空理，从这个空理之中啊而起这个慈悲心啊，为众生过而行于这个布施。那么行于布施之时心无所住，所以前文啊，幻灭到无量无边众生，即皆令入呢无余涅槃，都系属于行呢个无上法师啦。既然我哋灭到无量无边众生，令一切众生都得到无余涅槃，点解我哋得到无余涅槃呢？我哋就系说法，咁啊令你如法修行，所以先至可以断烦恼。可以入佛道，可以得证这个无余涅槃，咁所以我哋度众生啊，能够令佢入无余涅槃咧，呢、这个属于无上嘅法师。嗱，所以始终啊，云依法应无所住行于布施咧，就即时啊解释上文嘅以无余涅槃，令众生得悟道。但系其实咧，无众生得灭道者。咁啊，说明菩萨啦，布施无上大波涅槃法，都尚且不住着啦，何况其余嘅布施咧，更加咧唔应该啊，系有所住着。咁你哋嘅菩萨依布施一法， 以無所住著啊，去行於呢個布施。個所謂不住色布施，係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。嗱，咁啊，第一句個不住色布施啊，就係略有四義。第一咧，對所施嘅眼前之人，咁啊，眼前之人就係色法啦，你可以睇得到噶啦。嗱，咁啊，對於受我布施，我哋眼前呢一個人啊，唔論佢啊係何等嘅尊卑，亦唔論佢親疏貴賤啊，亦唔令佢唔論佢有德與個無德。咁啊，總之我哋布施之事，我哋對於眼前對住自己嗰個人啊，咁啊一定咧要令佢得到呢個布施，令佢得到安樂而後已。嗱，第二咧就係望自己，我係屬於布施，但係我咧唔會有呢個喜怒哀樂，咁啊一種平懷之心啊為出發點。无论佢对方咧系亲疏贵贱，但系我哋呢个布施嘅人都系属于色法之一啦。但系咧一种情怀啊、柔和啊，冇呢个喜怒之心咧，而行于布施。嗱，第三啊，系望于呢个所施之物。嗱，我哋所施嗰啲物质咧，都系属于色法啦。咁啊，亦系可以用眼咧睇得到嘅。咁我哋既然布施结缘，无论我哋用乜嘢嘅物质啊，都唔会计较佢系新嘅、旧嘅、多啲、少啲，或者咧系贵啲或者贱啲，我哋咧唔会有呢啲咁样嘅念头啊，只系随自己所有而行于啊呢个布施之法。咁啊，所以所施之物咧，就无论佢系新嘅或者咧就系旧噶啦。第四啊，就系望于呢个时节啦。嗱，咁啊，时节咧，本来啊，可以讲咧话唔系呢个色法，但系咧，我哋从啊呢个日历啊，或者呢个钟啊，咁嚟到去计算佢咧，都系属于色法中之一啦。所以第四论呢个时节，我哋就唔论佢时间长。或者是時間短，總之我們有這樣的緣，有這樣的能力，我們就做這個以眾生結緣布施之事。那我們做過之後呢就算數了，就不會是計較我們布施了多少，以及幾多人是受我的布施，那一切都是無住無著。那這樣色法中的尚且如此，其他聲香味觸法中咧，亦復一樣啊！所以話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。嗱，我哋點解會做到啊？不住色布施，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，即係不住於呢個外境嘅六塵啊，而行布施咧，就係由於我哋呢個內心啊，修行呢個波野妙法。所謂內而住著有呢個我相啊，所謂無我可得啊，咁啊即是冇呢個能布施嘅人啦。嗱，對外所以不見有呢個人相啊，當中間所施嗰啲物質咧，咁啊亦都係無相可得啊。咁啊，既然係無相啦，你仲必須有住著咧？仲知就好住著佢執著咧，咁呢啲就完全咧係了解呢個真空波耶嘅妙理啊，而起呢個觀照波耶嘅妙行，先至了白啦。所謂我空、人空、法亦空啊，咁啊一切都虛空，所以始終咧不如呢個色聲香味觸法六塵咧而布施。嗱，咁啊不住外嘅六塵。當然亦都冇呢個內嘅六根可得啦。嗱，咁啊根塵永脱啊，咁啊何來有我哋中間呢個分別嘅六種妄想色心呢？我哋現在之所以有呢個六種色心嘅分別啊，就因為內有我相，外啊係有呢個塵相啊，咁啊根塵相觸啊， 先至起種種嘅妄想、分別、煩惱，咁啊嗰啲煩惱得起嚟而自起啦。嗱，現在我哋若是真修行波羅蜜一法，既是了解到六根之我本來空啊，當然六塵之法係外境啦，亦都空啦。咁啊，根塵既然不和合啊，中間就唔會生起呢個綠色。嗱，咁啊，於是呢個行妄心呢方面咧，咁啊就不行而自行啊，所以不住一切法。这个妄心的自然是降伏了。虽菩提及菩萨的应如是布施是不住于相，佛陀当机须菩提空生尊者，他说行菩萨道者呢是应该如上所说这样的布施是不住于相。这个相字呢就是说布施一法本来属于这个事相，現在不住者就是無相布施啊。咁啊，無相布施就唔係話我哋唔行呢個布施之事喎，只不過我哋真正係布施之事，我哋唔好有呢個我能布施，有對方受我布施，以及中間所布施嗰啲物質咧有多貴，或者咧有多好，所謂三輪體空啊。內不住能施之我，外不住受施之人，中間不住所施的財相或者是法相。有這個相字又是指上文有為之相，就不住就是以這個觀照波羅蜜，所以不住這個有，亦不住這個無，所謂有無虛顯。咁啊，如是布施咧，就名为叫做菩萨啦。佢话虽菩提，话菩萨应该如是啊，不住于相而行布施。咁何以故？即系简短啦，解释啦。佢若菩萨不住相布施啊，就其福德咧系不可思啦。嗱，咁啊，其中咧就系有三种意思嚟到解释啦呢一句经文。第一就是说我们如果行菩萨道的人，那么心达波罗蜜真空的妙理啊，真真正正能够做到不遇相而行布施啊，我们这个心就会清净。那心清净后，我们这个自体的德性就得以显露。咁啊，呢個字體嘅德性咧，就唔係有呢個界限之表，而虛空法界齊等啊，所以佢呢個福咧，咁啊亦都係不可思量啦。嗱，第二，咁啊雖然佢係不住相布施，已經係不住相而布施啦，但係如果佢仍然存在啊一種所謂不住相而布施。有这个不住相那个念头存在，即是说呢他本来布施而不住相，但是他仍然有这个不住相这个念头存在，即是说还有少少的执着，他所得这个福德的广大之心仍然是属于是住相之功。那么既然是住相，就有这个人我众生受者四相存在，所以说不单不住这个六尘，名为呢就是说不单是住六尘，名为他的智商，那么连这个思量他这个福德有多少呢都是智商，所以一直要做到不单是我空、人空、法空，连有少少的智障与共呢，连说得福多少呢个心呢亦都唔执着啊，咁就名为叫做不住相。第三呢所谓不住相布施，咁就属于呢个无为之福啦。咁既然无为之福，无为即是无相，无相即是空啊。咁如果执呢个空系为对嘅呢，咁你认呢个空为对啊，咁就取空亦都是住于这个法相，所以现在开始这个无为福由不可思量，所以就教别不 住於呢個法相。嗱，不住六塵，即是咧係我空啊。嗱，不思量，無為福德，咁啊，即是咧法空。我法虛空啊，方是係叫做順理咧而住，而不住之一切啦。咁啊，先至叫做順理而住啊，係住於呢個不生不滅無上大波涅槃嘅真理。咁樣先至到此咧，靈魂叫做順理而住。所以話何以故？點解菩薩啊要不住相嚟到布施咧？所以話若果菩薩啦不住相布施咧，佢呢個福德咧係不可思量，因為一有所執著，少少嘅執著啊，未曾得大解脱啊，仍然佢呢個福德咧係有限量。而一定要咧不住相布施啊，佢个福德先至不可以思量，不可以限量。个衰菩提系依意云何？东方虚空可思量否？嗱，呢个不字咧就是、个否字啊，第一个不字个否字，第二个不字一个不也，你又读个不字，不者呢个不，即系唔系咁解。嗱咁啊，不也世尊，成部金刚经咧，应该都系两个不字跟住嚟噶啦。咁啊，上边个不字个否字系一个问词，底下嗰个不字咧就读个不字，不也系一个否定之词。咁啊，一个就系问词，一个就否定之词。咁啊，东方虚空可思量否？个不也世尊衰菩提。个南西北方四云上下虚空可思量否？不日世尊虽菩提菩萨无如上布施福德的亦复如是不可思量。咁啊，始终一段经文咧，就恐防有人咧系疑问啦。咁啊，布施既然系不住相，嗱咁啊，不住相而行布施啊。咁啊，究竟咧有冇福咧？咁啊，恐防有人家咁样怀疑啊，所以佛就话衰菩提，佢话于意云何啊？在你嘅意思系点样啦？咁啊，我佛咧要行菩萨道而不住相布施者，就因为不住相布施啊，系契于呢个法性。嗱，法性系无边表啊，法性系广泛。是由如虚空，咁啊，如是行布施啊，不以上契依法性，所以佢个福咧就来得多啦。所以佛就以呢个十方虚空啊，就为一个譬喻。所以个试问咧，我哋呢个当机衰菩提空身尊者啊，睇下佢是否对呢种道理咧？而得以领悟，所以话衰菩提，你嘅意思系点样咧？咁啊，东方呢个虚空啊，即系响东边望去，所有东边嗰啲虚空啊，呢个空位啊，可思量否？咁啊，可唔可以思量一下佢有几大啊？佢话不日世尊系唔可以啊！我哋放眼一望，系知道佢广大无边，但系究竟有几大咧？有几阔咧？有几广咧？是很难以算得尽，不可以心思，不可以口讲得到的。他说佛啊世尊啊，不可以呢思议得清楚。衰菩提，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虚空又可思量否？即是说东方如此，试问南方、西方、北方，以共东南方、西南、东北、西北方、上方、下方啊，咁啊，佢就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个虚空，咁啊，即系十方法界啊，每一个方向个空位究竟有多大？究竟就有多广啊、多宽啊、多宽啊？可唔可以思量呢？衰菩提，哦，不也世尊，系唔可以思量得到噶。就话衰菩提，菩萨无住相布施啊，所得嘅福德咧，咁啊，亦复如十方嘅虚空一样啊，系难以思量。 是慢与思量得到啊，咁啊即使话说明啦，你无住上布施啊，所得嘅福分咧就系不可思量啦。嗱，咁啊如果话以法嚟合呢个譬喻咧，菩萨无住上布施，福德亦系如是不可思量呢段经文啊，咁啊虚空。就譬如呢个无为之福啊，即系不自上布施啊，所得呢个福系好大。嗱，我哋平时如果自上布施都讲好大个福噶啦，但系都有限量啊。如果我哋不自上而布施啊，所得呢个无为福咧，广大到啊，如同呢个虚空一样，系不可以思量嘅。所以呢个虚空。就譬如个无为福，嗱咁啊，虚空本来就无相啊，亦无边表啊，你觉得几大几宽咧，都冇人谂得到，冇人觉得到噶。所以虚空本来无相啊，如果一落咗思量，你话佢有几大、有几广、有几宽咧，咁你个虚空亦都成为有相啦。咁啊，譬如呢个无为之福。我得住上布施啊，得到呢个无为之福啊，话明啊无为之福本体性空。若果你将个思量一下，执呢个空亦都成为有啊。如果我哋不住空，亦不住有，咁啊如是啊一切不住，然后先系合乎啊佛所说呢个波野个妙旨。所以我哋呢个无为之福啊，即系布施而不住相，所得嘅无为之福咧，大到啊不可以思量，而同呢个十方虚空啊广大嘅无边无表不可以思量一样噶。所以向下嗰两句咧就体现啦，佢话释菩提个菩萨梵音都如所教住啊，菩萨啦行布施之时。咁啊，應該如上文佛所教一樣啦，所謂無住而住啊，係唔可以住上布施，所謂不住色布施，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。如果菩薩不住上布施啊，所得嘅福德啦，係不可思量啊，而同十方嘅虛空每一個方位咧。你都難以思量得佢啦，係究竟有幾廣啦，係有幾寬一樣。所以話雖菩提，咁啊菩薩就，但係應該咧，以上文佛所教啊，所謂不住六塵咧而布施，方是係真無住。嗱，咁啊以上個兩章啊，即係兩段經文啊，就係略化上文所謂應雲何住啊。个云何降伏其心啦？嗱，前章就系教诸菩萨系应该度众生，所谓行呢个法布施啊，系修呢个人空观，咁啊，点可以破尽呢个我执，破尽呢个我相？嗱，此一章咧就教诸菩萨，所谓于呢个六尘之中啊，色声香味触法，于呢个六尘之中啦、啊。是无住相而行布施，就话不住相而行布施啊，属于呢个清净之施，系修呢个法空观，就显去排除啊法与非法嘅执着。嗱，咁啊，从此直至到第十六份经文为止啊。就話當知是經而火報亦不可思議為止咧，都無非啊係輾轉擴充呢一番嘅理論啊，顯示咧係離相無住呢種咁妙旨。佛須菩提，就於意雲何啊？可以身相見如來否？就不也世尊，就不可以身相不見如來。何以故？如来所说身相，即非身相。佛告须菩提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佢若见诸相非相啊，系即见如来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咧，咁啊有一部咧叫做《天亲菩萨论》啊。咁啊，其中咧 有很多種的疑問。那咁啊，此一段經文咧，在呢個《天親菩薩論》裏邊咧，屬於斷第一種，叫做無住行思，係不佛言。咁啊，意思即係話成前啊，所謂不住上布施咧，而起一個疑惑。嗱，因為我哋通常講啊，我哋布施同人哋結緣，咁啊屬於化度眾生之一啦。咁啊，本來咧就係、是、修呢個福音啊！我哋同我哋布施結緣啊，係修呢個福音。嗱，咁啊，既然我哋修呢個廣大嘅福音啊，為乜事咧？無非咧就希望得到佛果菩提。所以我哋行布施修福音之一法，目的就在於上求佛果。嗱，咁啊，如果不住相而為布施啊！咁就變成有相個福音咧就斷裂，咁啊有相個福音既然斷裂咗啦，我哋就點可以得到呢個有相福嘅果報咧？何況我哋現在每一個人，咁啊見到如來呢個金身寶相啊，見到佛身咧係莊嚴肅穆，咁啊佛身嘅莊嚴。屬於呢個有相個福果喎，咁啊，既然我哋收呢個有相之福，而得到呢個有相嘅果報啊，點解現在教我哋不住相而行呢個布施咧？咁岂不是冇咗呢個有相之福因啊？咁啊，斷咗呢個有相個福果嘛？咁啊，因此啊，咁嘅疑惑啊，所以佛咧。就以呢一段经文嘅理论嚟到问我哋当机须菩提尊者啊，睇下佢对于所谓不住相而行布施啊，所谓离相呢种妙旨啊，是否咧系领悟？所以佛话须菩提，佢话依如云何啊？即系在你呢个心目中，你嘅意思啊系点样去谂法呢？可以身上见如来否？可唔可以啊？用呢个身上去见佛呢？咁啊，始终个问意啊，即系佛问须菩提尊者呢个问意咧，身者就系指佛咧，现在啊成佛道化度众生啊，呢个象六金身。嗱，象啊就系指象六金身嘅应身佛咧。是有三十以上啊，相好圆满，咁啊叫做身，指共相。见如来呢个如来咧，就系、是、指呢个清净妙法身如来。否之一字咧，就属于呢个审问之词啊，即系话须菩提，你嘅意思系点样啊？可唔可以啊？以呢个象六应身？以及三十以上啊，去见呢个如来嘅清净妙法身咧，佢话须菩提，于意云何可以身上见如来否？但系当机须菩提尊者啊，佢答得好快啊，佢话不也，世尊就系、是、领悟到啊相啊，所谓无住相而行布施。不住相而修一切法，佢领悟到啊呢、这个不住相布施个好处，所以佢就即刻就答复我：不有世尊，唔可以啊！以呢个三十以上啊应身法嚟到见如来，以呢个妙法身啊个不可以身上得见如来，就系、是、了知道凡系有相者。所謂象六金身乃至三十以上、啊、屬於呢個應身如來，只不過佛呢與某一個地方的眾生有緣，所以他重體起用、啊、示現呢個應身呢是怎樣的莊嚴，怎樣的相好，如果暫時示現呢個應身呢，度眾生啊，與呢個有緣眾生咧結法緣而已。但係佛自己呢個清淨妙法身呢， 就是離一切相的，是離生死相的，是離涅槃相的，是不自於有亦都不自於無，所以清淨法身如同虛空啊，盡空遍界，怎可以啊以這個象六的現身啊，以這個三十二相而不見到這個法身而來呢？不可以故啊，所以如來所示身相即非身相啊，指就是當非須菩提尊者自己呢解釋一下，就是說如來所示的身相啊，乃是屬於應身三十二相，此身雖然具足相好啊，仍然屬於呢個有為法啊，難免呢個生住自滅。所以佛啊，與我哋娑婆世界眾生有緣之時，咁佢哋自然受生，自然咧修行，自然咧係成佛啊。成佛之後就說法度眾生，咁啊將所有嗰啲有緣眾生都度盡啦，咁啊佢亦都要入滅啊，所以呢個應身嘅三十二相啊，無論佢點樣個好啊，點樣個莊嚴，都係有生住異滅四相千流，只不過係隨機自然而已。就不是絕，不是啊，这个不生不灭，这个絕代发生的理体，所以说如来所说身相啊，就即非身相，即是佛所讲啊，这个应身的三十二相呢，是暂时示现啊而已，就不是呢，应不是这个发生而来啊，这个清净的实相。各位如来所说身相即非身相，那咁啊文中咧所讲啊呢个不可以同埋呢个即非呢几个字咧，就系、是、当机须菩提啊领悟呢个法身离相之旨，咁啊如是领悟咧就名为其实正确啊，系甚合佛意啦，因为法身既然系离相啊。无生死相，无烦恼相啊，无菩提相啊，亦都离呢个涅槃相啊，因此呢就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，因为如来所说身相即非身相，不佛告须菩提，不凡所有相啊，就皆是虚妄，佢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，此就系佛呢。同埋知道当机须菩提尊者，佢所解所见系不谬，咁啊与佛所解所见咧系相同啊，所以佛咧就佢所解咧而扩充之，或凡所有相系皆是虚妄啊，即系话唔单话佛应身嘅三十二相属于有为有生灭啊，举凡世出世间一切依报。的世界正步的真心啊，无论清净抑或是染污，全体都是虚而不实啊，是妄而不真，个凡所有相都皆是虚妄。点解呢？一切法啊，都是从呢个因而起啊。若是一切法离咗众缘，绝对唔能够咧和合起有一切法。是由种种因素和合而成，先至有一切法的存在。那么一切法的存在，既然起初都是由众缘而成，所以彻底虚妄，当体即空，你不要等到日后坏了才知道个空，其实整个人坐在树生生猛猛都是本体空。人如此啊，一切法亦都系如此啊。每一件事事物物，你话边一件事事物物唔系由种种嘅因素啊和合而造成噶？你话离咗呢个因素嗰种和合啊，仲边处有一切法可得？嗱，咁一切法既然系从缘起，由种种因素和合而有啦，只不过眼前一个存在啫，但系总有朝一日会坏灭嘅。 咁我哋就如果進一步係有智慧嘅人啊，我哋就唔使等到佢日後壞滅，我哋先至知道佢係壞啊。咁啊，正在一切事、一切法、一切物存在之時，我哋就知道佢本性空啊。因為總有一日咧，佢會變壞啊。所謂生住而滅，四相千流，有邊一法係永久恆存不壞嘅咧？所以話凡所有相啊，都皆是虛妄，冇一樣咧虛妄啊，冇一樣嘅常住啦。事事物物都係徹底而幻而化。嗱，咁啊，即使呢個有價值或者有歷史性嘅事物，當然你要花盡好多心思啊，去保存佢啦，恐防佢壞啦。但係即使你保存得幾好，你令佢唔會壞啊。但係呢個天災人禍啊，例如水災、火災或者刀兵。或者劫殘啊，咁啊亦都可以將佢啊嚟到毀壞咗啊，所以冇一件事咧係永久尚存，因此話凡所有相啊，就皆是虛妄。咁嘅意思咧，你就要明白啊，即係叫我哋放下啲，一切嘅事事物物都係徹底幻化，係虛妄啊。我哋又何必咁認真呢？嗱，但係呢種嘅見解咧，就唔係話消極喎，話咁一切都虛幻啊！咁我哋咁認真做乜啊？咁都唔使做好事啦，唔係？我哋了解到人生啊係幻化，好似幻一場夢咁啊！咁我哋應該都要借假修真啊，藉著呢個幻幻化化生滅嘅色心啊！我哋多做啲功德事啊，修呢个无为法啦、啊，即呢个生灭色身中就有我哋呢个不生灭嘅本性在啊。所以正义咧就系、是、在于唔系话叫你咧啊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万万化化，咁就乜都唔使做啦。唔系叫你消停啊，而系叫你了解到万法皆空。一切都是緣起幻化之化啦，既然徹底虛妄啦，點解我哋唔藉著啊呢個虛妄之化啦，嚟到修我呢個不虛妄、不幻化呢個清淨圓法身咧？所以話若見諸相非相啊，就即見如來，此就係佛一大慈悲啊！欲想令當機須菩提尊者，所謂欲窮千里目。是更上一層樓，所以下一句轉語就話衰菩提啊，固然係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。咁啊，既然虛妄啦，你唔使等佢日後先至知道佢啊幻化不真啊，就係、是、眼前一切事事物物存在之時，你亦都要知道個本體都係真實啊。所以話，若果你能夠見得，即係了解啊，悟得。明白得啊，以呢个夫妻嘅真智同个见得，诸上非常，诸上者就系一切嘅事事物物，一切法之中咧，咁啊叫做诸上啦。在一切诸上之中咧，你了解到佢啊，本来就系非常，本来就系如幻如化，从此咧不自着啊，咁你就即见如来。即下咧，你就見到呢個化身清淨而來個本體啊！咁你叫做若見諸相非相，就即見如來。嗱，此個見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呢個非字咧，又可以當呢個無字咁解，就係話呢個波耶嘅正智啊，見到一切諸相非相啊，即係無相。即是見到一切之相是沒有這個差別之相，是唯一是平等一相，那你就見這個如來清淨妙法身了。因為諸相如有種種不同，有大有小，有男有女，是有食得有不食得，那就數不出千千萬萬種了。但是非相即是無相， 諸相雖然是多，我們眼見耳聞都不知道多少種不同，但你的本體呢就是虛妄啊，本體呢是如幻如化，是無相可得啊。你能夠了解諸相是非相無相呢，這個真空妙理啊，得以現前，咁你就即見如來啊，呢、這個清淨妙法身啊。所以下文講啊，個如來者即諸法如意啊，乜嘢叫做如來啊？就係、是、一切諸法本來係如此，一切諸法本來咧就係、是、清淨寂滅啊。所以如來者即諸法如意，説明諸法雖多，體性咧本來就是一種啊，諸法之上是有生住異滅啊，是有呢個性住壞空，但是諸法的本體咧係清淨寂滅啊，諸法的本體咧係如如不動，